你好像很难再爱上一个人了。看到一个还不错的人的时候，也会心跳加速，也会有想认识的冲动，可是你不敢轻易喜欢，因为你的顾虑远远要比喜欢要多得多。性格、人品、三观、学历、经济情况，深陷成年世界的你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你不再是当初那个蠢小孩了，不会因为他穿了件自己喜欢的白衬衫，因为他打了那场帅气耍酷的篮球赛就开始喜欢他。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对自己更有利，你知道如何选择才会让你尽可能的少受伤，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很清醒，清醒到不愿意随随便便就给自己和别人机会。第二点，你觉得恋爱会让你变坏。有人说像我这种人压根就不适合谈恋爱，因为爱会唤醒我的占有欲、控制欲、疑心病，也会勾引出我的狭隘、自私、敏感。然而这每一种情绪都足以令我和我相爱的人痛苦，并且越爱越严重。所以为了避免害人害己的事情发生，我会自觉远离，默默疏远。很多人都觉得恋爱会让自己变坏，可是你知道吗，你是小公主还是做女孩，有时候问题并不在于你，而在于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幸福感会让人变可爱，而错的人只会给你带来伤害。第三点，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以前遇到喜欢的人，你总是会一股脑地冲上去，可是现在即便有人向你示好，你的第一反应也只是害怕。他说喜欢我，也许只是一个玩笑吧。他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单纯的出于寂寞？如果他看到我的缺点，还会继续喜欢我吗？太多次的义无反顾，然后伤痕累累，你对爱情的勇敢终于变成了自卑。渴望被人疼，被人爱，可是骨子里的那种不安全感从来没有人看到，没有人懂。所以你对自己说，与其冒险再被嫌弃，不如还是继续单身着。第四点，不愿意再花精力从头来过。你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因为你不想再花时间去了解。你认真谈过一段恋爱，你为他付出了所有的力气，最后却分手了，删了微信，再没联系。这种感觉就好比你写了一篇文章快写完了，老师却说你自己潦草把它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也不愿意再重写一遍，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你所有精力，只差一个结局，却要你从头再来。有时候觉得恋爱就是一次次循环往复，一个人从陌生到熟悉再陌生。用力爱着的人失恋一次就像是死掉一次，谁又愿意再来一次？第五点，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人你不喜欢。虽然一个人的生活也没有多糟糕，但是说完完全全不想有人陪伴也是有些逞强。感冒发烧也只能自己挂着点滴在医院排队，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一个人快要忍不下来了，想要撒娇，想要有个抱抱，可是心中有个声音告诉你，我也感觉冷，但是我不会轻易抱别人。于是你甘愿一个人这样熬着，身边也有人偶尔聊着，可是喜欢你的人你都不喜欢，你喜欢的人又不喜欢你，于是你只能抱着对爱情的幻想，一个人傻的等啊等。

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和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但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忽而间说散就散， 只要最后是你，人最无能为力的事，就是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共度一生的人。如果可以，我想晚一点遇见你。那时候我们已经卸下了无用的骄傲，收敛了浮躁的心气，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打败。这样的我们，才能给对方最好的陪伴。年少的我们不懂得爱情，有人说过不要在十七岁的时候爱上一个人，否则这个人会变成你这辈子都得不到但又无法忘却的人。其实对的人就应该晚一点遇见，年轻时的我们不懂爱情，以为山盟海誓就能天长地久，以为只要互相喜欢必将轰轰烈烈，学不会珍惜，放不下执拗，舍不得面子，肆无忌惮地挥霍感情，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享受青春和热情， 却注定会错过一个人，错过一段真挚的爱情。年少时的我们受不了一点委屈，从来不肯为对方妥协，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面红耳赤。年少时的我们不懂得珍惜和体贴，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别人对你的好，却在对方需要你的时候视而不见。年少时的我们不明白爱情也需要空间，总想掌握对方的全部生活，时时刻刻和他黏在一起。年少时的我们太过冲动，爱得太疲惫，分开的也太轻易。每个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太早出现总是会因为不懂得珍惜而错过。我想在最成熟的时候遇见你，如果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那么我宁愿前半生孤独寂寞冷冷清清，却能够在后半生遇见你。那个时候的我不会因为幼稚而争吵，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抓住不放，更不会因为莫名其妙的问题就分开。如果可以，我一定选择晚一点遇到你，那个时候你成熟一点，我理智一点，我明白爱情来之不易，能够遇到你更是三生有幸。我会在你烦躁的时候安慰你，在你忙碌的时候给你泡上一杯茶。我们都有各自不错的事业，稳定的朋友圈，既能够在人群中狂欢，也有一个踏实而舒适的家可以回。我们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和尊重，不会因为一点小事疑神疑鬼，或许还是会吵架，可是却不会真正放在心上。时间让我们变得成熟，变得懂得怎样去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负担起生活的开支，可以撑得起两个人的梦想。如果你终究回来，那么晚一点也没关系，我怕早一点遇到你却不懂得欣赏你，最后白白错过你。在没有你的时光里，我也会好好照顾你，成熟且自信，最后再遇上姗姗来迟的你。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爱情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人生只要两次幸运就好，一次遇到你，一次走到底。如果有生之年能够嫁给你是因为爱情，那么我希望能以最好的自己晚一些遇见你，然后余生都是你。希望我能够早点遇到你。我爱你，晚安。 Well,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my way. Your face radiates with beauty and this place ain't changing. So let's run faster now for the hilltops. Our arms spread wide, we're spilling out our lungs in song, just singing along. Loving you is a lot like chasing the rain. You're slipping through my hands and I'm wishing for more cloudy days so that you might stay here. Don't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just stay here with me instead of running off with the wind? be my summer love. This is summer love. And it's not enough to be dreaming of holding your hand. I need to breathe in your presence to soothe my soul. And maybe then I'll let go. With you I find it's easier to let go. Little to no time, you put a smile on my face. Loving you is like counting 1, 2, 3. Words is all it takes to show you what you mean to me. So can we stay here above the city lights and rest hand in hand? This is love, this is love, this is summer love. There's not much to say when you're here, but when you leave I'll be singing for days. Loving you leaves me dancing like a fool, a heavy case of awestruck wonder. Surely this is love, this is love, this is summer love. 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 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25岁朋友问你怎么还是单身，你越来越讨厌同学聚会，看到别人抱着孩子挽着老公，你免不得要陪着笑脸说不急不急，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你透过人群看到许久不见的他，这些年在美利坚和中国的伙食一定不错，胖了整整一圈啊。听说他还单着，你一如当年不敢看他的眼睛，只顾着低头喝酒。27岁，你又一次升职，身后多了一帮刚大学毕业的新人，喊你老大。部门聚餐时，他们问你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的男朋友，你说这么巧，我也从未见过他。大家说你幽默，你笑笑后只是沉默。聚餐结束后，你听了很多句告别，心里免不得一阵庆幸，还好自己这几年把酒量练出来了，哪怕没人来接也能找到回家的路。31岁，你眼角开始出现了细纹，朋友中只有你还是单身。你妈每天都会念叨一句，谁谁家的女儿都生了二胎。你没有说话，在公司附近租了间单身公寓，从此一个人有了一个小家。下班回家的路上，你身后多了一道人影，你握紧包里随身带的辣椒水，在拐角处转身给他重重一击。在惨叫声中你跑回了家，晚上睡前你和闺蜜聊微信时提到这场意外，你的语气里尽是骄傲。闺蜜还没来得及送上关心，她家的小孩便哭醒，闹着要吃奶。你挂了电话，寻思着是不是也该妥协了。33岁，你妈做了个小手术，你去给她送衣物时，她转身过来不想看你。你心平气和地问她到底怎样才能让她开心，她说带个男朋友回来就好。你支支吾吾地说，行啊，我明天就带一个回来。他是你公司的一个同事，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在上幼儿园的女儿，追了你1年多。你妈问你啥时候结婚，你想都没想就回答说，看他吧。35岁结婚的时候，他的女儿是你们的花童，你的同学同事朋友坐满了6桌人，他们说恭喜你终于嫁出去了。你冲着人群巴巴地看了很久，丈夫站在你的旁边问你是在找谁吗，你回过头冲着他笑得一脸灿烂的，没有啊。37岁你要生孩子了， 大龄产妇也算是高危人群，丈夫比你冷静得多，安抚你不要紧张。震动来袭，你哭着说，早知道这么痛就不生了。你坚持要顺产，整整一天才把孩子给生出来。你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啊，笨得连生小孩都比别人慢。39岁大女儿上初中了，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少女心事。你打扫她的房间时，看到她抽屉里放着一封信，耐不住好奇，你一字一句读完了这封信。你皱着眉头问老公该怎么办，老公当着女儿的面撕了那封信。你得到的是大女儿的一句，我恨你。49岁大女儿大学毕业，你带着弟弟一起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结果却意外地经历了一个男生对她的求婚，鲜花气球戒指，还有一句嫁给我吧。你看到大女儿哭花了妆说好啊，一旁的儿子开心地对你说，妈妈，姐姐是不是快当新娘子了。你突然想起你的大学毕业典礼，你们连再见都没说，他就飞走了。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他过得好不好啊。59岁老公退休后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时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你争吵。女儿跟儿子都不在家，你只能一个人偷偷跑到离家很远的公园抹眼泪。他叫你名字的时候，你看了半天才认出他。他说我们好久不见了。你说是啊，35年了。他摇摇头说错了，是34年呢。你愣了愣神，不知道该说点什么。69岁，丈夫比你先走一步。他在最后交代后事的时候对你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你说算了算了，你安心的去吧，女儿和儿子我会好好照顾的。其实他们早就不需要你了，甚至还有点烦你啊。你守着只剩下一个人的家，经常整夜整夜的睡不着。73岁，你终究还是没能熬过73岁这个坎儿。躺在病床上，大女儿哭着对你说，妈，我对不起你啊。这是她第二次喊你妈，上一次还是你结婚的时候。儿子也哭了，但是什么都没说。你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紧紧地握着你的手说，你先去，我回头就来啊。你摇摇头，然后意识开始模糊。你想起了你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场景，他穿着浅蓝色的 T 恤，望向你是满眼温柔。他在下雨天给你送伞，他在你生日时给你买蛋糕，他在你外出实训时给你打了一整夜的电话。你在闭上眼睛之前，他俯身向你亲了过来。这时你突然惊醒，你发现你回到了25岁时的那场同学聚会，你的眼前是他渐渐清晰的脸。他心疼地看着你说，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同学们也都喝多了，笑着闹你问， 怎么还是单身？你突然就流了满眼的眼泪，然后看着他说，我等到你了吗？ 眷恋。

还是有人喜欢你，你也活得比以前更好，不再那么任性，更像在投资的艺术品。也不是因为对爱情死心，在 KTV 突然听到的某首歌会让你不自禁地模糊了视线，一些场景，一些气息始终无法忘怀。朋友介绍你时，你也会满心期待，却依然单身。闭上眼睛吹蜡烛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另一个人一起许愿。一些客气的场合，有人来搭讪，话题围绕着你单身的原因，而他们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你太挑了。你在心里面笑，所以其他人都不挑。其实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不能好好谈一场恋爱，就是因为你太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一块料，所以不会再轻而易举把自己交出去。就像是有一天你发现跌倒以后的伤口会开始留下疤痕，于是走路时不敢再大步跨出去。因为你惯性太强，记性太好。认识一个人很简单，忘记一个人很难。你曾经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让另一个人带你去任何地方，最后却差点回不来，所以不能再失去方向感。于是你就变得胆小了，以前打电话找不到人就拼命地打，现在发了短信没回应，即使心中有波动也可以忍住。以前最有兴趣的话题是对方的过去，现在会先关心这份感情有没有未来。所以空闲的时候，你宁愿和朋友在烈日下逛街，也不愿让对方觉得自己很在乎什么。你安慰自己，有朋友就够了。一个人生活也很好，如果有一天当那个人出现时，你反而会开始慌张害怕。只是你并不是一定要单身，就像你也没有计划过一定要用哪只手写字。不过是既然如此了，那就这样吧。你想要有人一起去旅行，一起看电影，你想和那个人说自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勇气，请对方多一点耐心。你想说不再需要太多惊喜，在心里等的是一份相守以望的感情。抬起头来相视而笑，安心的生活如此而已。晚安各位听众，我是程一，每晚都会温暖你。 我这儿的天气开始变得冷了，你身上的衣服穿得多吗？是不是夜里还是自己回家？你怕不怕？听说你窗外开始下起雪了，我站在大大的太阳底下，是不是有人为你遮风挡雨？你爱不爱他？我想在春天的时候再见到你，门口的小树已经长出枝芽，也许你看上去也瘦了许多，这让我放心不下。我想在夏天的时候再见到你，家里的院子已经开满鲜花，即使雨水淋湿了你的长发， 它让你不会冷啊。我想在冬天的时候再见到你，告诉你一个关于它的秘密，而谜底却像茫茫白雪，被人们踩在脚下。秋天和你相遇，他站在曾经我的位置，再见不到你，我是无所事，是无所事，是无所事。我是无所事，是无所事，是无所事，我是无所事。 故事就到这里，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肩膀掀起另外半球的巨大海浪，好似交响。蚂蚁们举起石头，也成群结队飘过雨前河流，手牵着手。羚羊小尖影入口，漂泊草原黎明前满天星斗，绝不停留。在雨中行走，瞳孔里有一个世界，有一整个宇宙。你是新的树木，是现在小小山丘，是一条清澈奇怪河流。你是不知名的花草，还是一块顽固石头？向着光亮那